情深一年。心跳，

水飘香，农夫满手的微笑在脸上闪烁。若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。 上擂，见面说声恭喜，把家喜洋洋。稍微个是一百块嘞，新年有个新希望哎，要为大家把歌唱哎，我来唱歌你来和哎，你来和我来唱哎，新年歌儿大家唱哎，新年唱歌新年旺，你来唱歌我来和哎，我俩好搭档嘞。春满乾坤福满堂，你家我家都一样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大三江，大三江嘞。唱起唱起就唱起来，先把新年唱完你唱来，想想借钱过，什么想想每个人钱，捧住想想想聊天，多不想想过新年，乌龙想想借钱过，压岁钱想想没用钱，什么多多过聊天，什么多多过新年，什么多多借钱过，什么多多没用钱，新年拜年你多多借钱过，钞票多多没用钱，什么高高上了天，什么高高过新年，什么高高借钱过，什么高高没用钱，高筑高高过了天，年高高高过新年，高桥高高借钱过，什么高高没用钱，少年高站在每跟前嘞，每个安全嘞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

经写完给你，可是你永远也不要唱起，可以不可以？当吉他手缓慢和着你唱出第一句，星星就会随落散满地，歌像雨透过窗落在寂寞眼底，忧伤的旋律让孤单无处逃避，一个人的房间太空荡，还不够坚强， 朝阳的人们要忘却了 招啊，今年一定收成好，新年歌儿大家唱啊，你我都说新年好。